所夫人啱。 個單咗就唔使再錄啦。OK OK。耶穌做咗啲乜嘢事咧？佢去到一個會堂嘅裏邊，參與個主日崇拜，就好似我哋今日嘅主日崇拜。佢做咗兩樣嘢，第一就係講道，第二佢醫治一個被鬼附嘅人。佢就係做咗呢兩樣嘢啫，然後喺度參加崇拜、參加聚會嘅人，佢就話：哎呀，今日我聽到一個新嘅道理啊！點解會係一個新嘅道理呢？耶穌佢講到，佢都係講翻聖經，係講翻喺2000年前嘅摩西五經或者係先知嘅宣告，係幾百年前嘅嘢，冇新嘢嘅，都係舊嘅道理嚟嘅。但係佢哋聽完之後，覺得呢個係一個新嘅道理。耶穌佢去趕鬼，去醫治一個被鬼附嘅人。從創世紀開始就已經有魔鬼噶啦，去引誘人噶啦，嚟到去騷擾人噶啦。耶穌佢去趕咗一個被鬼附嘅人，眾人係非常嘅稀奇，非常嘅驚訝。佢好似見到一啲嘅新嘅事情嚟到去發生。讓我哋過農曆新年嘅時候，我哋睇下耶穌喺昔日嘅會堂裏邊做咗一個乜嘢嘅新嘅事情，以致我哋喺我哋嘅信仰裏邊都有可以有一個新嘅認知。第一，耶穌做咗第一樣嘢係乜嘢咧？佢就係進到會堂嘅裏邊就係講道。如果你有聖經，你翻開馬可福音第一章第21同埋22節，聖經就係咁樣講嘅。去到加百隆，喺加利利海附近嘅一個小嘅一個嘅城鎮，我哋成日聽到嘅。耶穌佢就喺安息日進了會堂教訓人，就好似而家咁樣樣啦。成日都係有人係喺度講道教導聖經，眾人很稀奇他的教訓。因為他教訓他們，正像有權柄的人，不像文士。平時是哪個人站上來講道呢？應該就是有文士啦，懂得講道的人啦。平時就是找一些就是有勁的學位，有是經過這個的是學校裡面去訓練，是讀過那些原文聖經的人呢，站上來講道的。現在我們找了一個就只是一個木匠的兒子，他爸爸是做什麼的？是鬥木的，是做家師的。 他在哪一間的大學畢業的？沒有。有沒有讀過神學的？沒有。他上來講道，但是眾人稀奇他的教訓，因為他的教訓他的講道不是好像我們平時聽到那些的文士一樣，不像文士。耶穌和文士互相的去對比。 OK， 文士是什麼人呢？為什麼會有文士呢？聖經有時候會用律法師就是去稱這班的文士。在希西家的時代，即是這個的亡國之前一百年，在希西家的時代就已經是找了一班人來到去訓練他們成為所謂的文士，是熟讀經卷來到去預備他們來到去做教導的工作。但是呢，在亡國之後，就是他們被掳之後，他們就開始去反省，為什麼我們這個有神的國家，我們連我們的國家都會滅亡，我們聖殿、我們的敬拜、我們所有的那些貴族、宗教人士都被掳離開了我們自己的國家，為什麼呢？很可能是因為我們沒有好好的去讀聖經，沒有好好的去聽從神的說話，所以那些已經是受過訓練的那些文士就開始出頭了。 或者他们是很look for，是有一些人来到去再教我们神的话语，好让我们去遵守，以致我们不会偏离神的道。秘掳，你有上耶利米书先知话你们要秘掳几年啊？70年。我们知道呢，就是在秘掳50年之后，就开始有一些人呢是被送返回国。所罗巴伯返返去重建圣殿，尼希米返返去重建圣墙，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再有一些人来到返去自己的那里，来到去教导圣经，有50年的时间。他们是讲什么话呢？他们讲阿兰文，是当时的广东话。他们要再读返个经卷，是什么的文呢？是希伯来文。所以现在我们神学院要教回希伯来文。我们翻开尼希米的第8章，当时的一个文字，也是很受尊敬的一个熟读圣经、受过教育、有一个的 PhD 的学位，就是等于我们现在有一个神学的学位的一个的文字，就站出来来去做教导的工作。向那班讲阿兰文的人来到去讲希伯来圣经里面给我们的经卷。一直去到耶稣的时代，在宗教人士有两批人，第一批就是祭司，就是负责宗教事务，负责献祭圣殿的工作。另外一班人就是文士，他们是熟读圣经，他们是负责教导圣经，去教导他们明白神的心意的一班人。从受到尊敬的文士以斯拉，一直这样去到这个的新约耶稣的时代，他们已经是分开了他们自己不同的职责了，就是祭司和文士，他们互相有自己的地盘，有自己的那个工作的范围。有一些的文献告诉我们，在耶稣的时代有一些的文士，他们为了要去争取他自己的地盘，他们对于圣经的理解和那个的教导，有时候他只是针对了在经文上面的一些的字句上面的研究，而没有将神透过先知带给我们的启示，那个的经文的原意和属灵的教训去告诉百姓听。或者有可能是这样吧，最有资格可以在这里讲到的就是这班的文士，他们受过教育，受过训练，他们就应该在会堂里面就有好的讲道。但是今天我们请了一个 guest speaker， 就是耶稣，他就站在这里跟大家讲。他讲完之后，圣经就说，哇，好稀奇，即是好 astonished， 好震惊，不同我们平时的教导的，是不同的。又是讲回以赛亚书，又是讲回我们自己的律法，但是很不同。有什么不同啊？做下问卷先，有什么不同啊？他有权柄，有个 authority，是跟平时我们听到不同。有什么不同？可能当时的文字它只是一个知识的传递，我就是告诉你圣经讲了这些东西，这个字这样解，那个字这样解，所以你们就要这样。门徒他们去吃饭，他们没有洗手，班文士就说你们犯了这个律法，因为你们没有洗手。耶稣就批评他们，你们只是去遵守那些死的这个字句，没有遵守到那个的教训背后那个的精义。耶稣的教导，耶稣的讲道最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是带来生命的改变。它是令到我们会有扎心和火热的， 耶稣复活之后，在以马五斯的路上，他显现向两个门徒显现，两个门徒不知道他是耶稣，一直在那里行，耶稣跟他们去讲解圣经。去到回到家的时候，擘开的圣饼，他们知道这个是耶稣，然后耶稣就消失了。他们就回想他在路上的时候，当耶稣跟他们去讲解圣经的时候，他说我们的心里面是很火热的，都是讲回那些道理而已。耶稣他不是只是要去将知识去传递出来，他将那个旧的道理去传递出来，是带来给我们有生命的改变。今天我们去看回圣经，看回神的说话，我们是不是只是渴求是多一些的属灵的知识，有查经班我参加，有生命之道我参加，主日学我参加， That's good， 是值得鼓励。为什么你要参加这么多的查经聚会呢？如果今天是耶稣在教，会不会有一些不同呢？你再看回这些教训，会不会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行为，对我们说话的态度，对我对太太对丈夫的态度，对侍奉的态度，对教会的观念，是会有一些不同了呢？还是就是好像当时的文士一样，这个就是律法了，我就告诉你了，总之你就要遵守，不要问什么。耶稣他要讲到，他讲到这个所谓的新的道理，就是告诉我们神的说话，神的启示是会影响我们的日常的生活，是带来给我们有生命的改变。我站在这里讲到，我知道不是我讲到的技巧或者我预备讲到的过程去带给你有生命的改变，而是我所讲的这个是神他透过先知那些的启示，这个是一个的启示，而这个启示能够带有功效带有果效，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是要讲到的人和听到的人彼此的配合，才能够产生一个最大的果效。耶稣就带了一个新的道理，那个道理就是一个新的角度去处理经文，去令到人是感觉到心里面火热，是感觉到扎心，我真的要做一些事去回应圣经的说话，这个就是新的道理。也都是我们今年，我们如果再参加生命之道，再参加主学的时候，我们自己去 look for 的事，不是只是纯粹是知识上面的增加。第二方面，耶稣他在会堂里面，他在一个的敬拜聚会里面，他所做的第二样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赶鬼。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即是鬼都是一个即是鬼怪都是我们一个不是很陌生的一个的课题来的。你即是在香港可能都或多或少看过一些所谓的鬼片，香港是不是香港人是很迷信，所以呢亦都即是即是很多跟鬼怪有关系的东西，我们都有一些不同的反应。圣经亦都没有忌讳去讲到即是鬼这样东西，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不是讲得很多，只不过就是说我们要跟这些所谓的即是鬼呢要划清界线。在新约，我们在福音书里面经常见到耶稣是做一个的驱赶，将鬼去赶走的一个的工作。在马可福音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一个人被鬼附的一些的事情，那个描述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鬼呢是要依附在一个的实体去存在的，所以那个人呢 是被鬼去依附了，去进入了这个人的生命里面。你见不到的，他都是一样，但是他讲的东西，他的即表现就是不同了。这个呢就是他是被污鬼来到去即进入。但是鬼是要靠一个实体的存在。所以呢在马可福音第五章一个很熟悉的一个的赶鬼的故事，在格拉森的地方，当耶稣要将那个人那个鬼要赶出来的时候，那个鬼就说，我可不可以去到那一群的猪的里面依附住他、啊、耶稣说可以，那他们就离开了那个人，就依附了另外一个的实体，就是一群猪那里。第二，这个鬼是认识耶稣的，知道他是哪个。因为在24节这个的污鬼他见到耶稣，他就说拿撒勒人耶稣，他真的知道耶稣是哪个。你在哪里出世我都知道，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他完全知道耶稣是哪个，你就是 the Holy God, the Holy One, 你就是那个圣者。中文圣经翻译污鬼，即是都有我们的传统，因为我们觉得鬼就是污糟的东西。都在原文或者在英文的圣经，就是翻译这个的污鬼成为一个的 unclean spirit, 就是一些的灵，一个的 spirit, 但是它是 unclean, 不干净。这样呢，我们就比较容易即是鬼和耶稣 的分别。在我们 在福音书下，约翰福音第四章，他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去拜他。你记不记得这段经文？我们的神他是一个的 spirit,所以你要跟这个的 spirit 建立关系，你要用你的心灵跟他去感染得到这种的关系。但现在放在我们这个会堂面前有另外一个人，他有另外一个的 spirit, 而那个的 spirit 就不是耶稣基督的 spirit。 即你会记得在旧约里面所讲到关于神的是讲什么？他说我是圣洁的，耶和华你的神他是一个圣洁的神，所以你拜他的，你必须用 你就要成为圣洁，所以所以亲近到神。污鬼和上帝的分别就是大家都是 spirit, 但一个是一个 clean, holy 的 spirit, 一个就是 unclean 的 spirit。也就是说不是属于神的这个的国度，那些又有好像一个的灵界里面有一些的 superpower 的那些的东西呢，那些就是污鬼，那些就是 unclean 的 spirit。 你不要再问我那些是什么来的，我都答不到你。但是我们都不陌生，在这个的圣经里面哪一个去引诱那个的那个夏娃去犯罪的？当耶稣他受浸去到旷野的时候，四十日受魔鬼的试探，那个是哪一个来的呢？这些都可以说是一个的 unclean 的 spirit, 就是撒旦魔鬼。连耶稣的门徒彼得，我们上一次讲到，当他讲了，他回应耶稣，他说我要即是被，我要即是受苦被杀，三日复活。彼得就说你不要死了，你不要过去了。耶稣就说 unclean spirit, 因为他是撒旦嘛 evil spirit, 退我去吧。 OK, 人有时候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有时候会就是被一些其他的灵来到去左右我们，去骚扰我们，以致我们 make 不到一些正确的 decision。咁我哋成日都话，即系如果我哋最简单，你睇到呢个广告，有啲就系魔鬼嘅灵，有啲就系善嘅灵 ，OK, 即 即係唔係我個名個善 ，OK， 係啲即係嚇聖善嘅靈啊，即係聖靈。咁啊，兩個喺度即係喺度對比，你要聽邊一個講？你要聽魔鬼去講。明明呢個蛋糕你係唔可以食噶啦，你就唔好食啦。但係話唔係喎，佢整得好好味嘅喎，即係係 limited edition 嚟嘅啫，只係一個咋咁嘅樣。OK， 你要聽邊一個嚟到去講？嗱，有陣時候就係有兩個嘅 spirit 喺度。而家喺度話俾你聽，就係、是。鬼怪是認識 the Holy One， 認識這個的聖者。還有在這段經文裡面告訴我們，鬼是服從耶穌的命令。耶穌責備他說，二十五節，不要作聲，從這人身上出來吧。這隻鬼有沒有賴死不走呢？沒有，因為是沒有 choice。 耶穌他吩咐他離開這個人，他是冇得賴死不走，他一定要走。他要信服耶穌的命令，他要信服這位至聖者那個的吩咐。廿六節，烏鬼叫那人抽了一陣風，大聲喊叫，就出來了。所以眾人才是驚訝，然後說咩事啊？發生咩事啊？連鬼都聽咗佢，起碼呢段經文俾我聽，其實鬼對於我哋認識上帝、認識至聖者、認識耶穌、認識聖靈嘅基督徒嚟到講，鬼係唔係好可怕嘅？因為連鬼都要聽從耶和華嘅吩咐，聽從耶穌基督嘅吩咐。被鬼附不是一種病，而是邪靈的騷擾。如果是病的話，我們就要吃藥打針去醫好它。但是被邪靈的騷擾，我們是需要是靠正直的靈來去將它驅趕出去。或者在北美先進的國家，我們都未必經常會聽到，當然是都是有啦，或者你有時候留意一下這方面的新聞都會有聽過。在東南亞的地方，甚至在香港，我們經常都聽到有這些這樣的事情出現。當一些宣教士去到東南亞的地方，去到馬來西亞，去到一些比較有很多其他的神的地方，或者去到最初去到非洲一些部落的時候，我們聽到有所謂的巫師，聽到有一些招鬼的人，那些人他們信主是會需要去做一個的趕鬼的工作。今天我們不是上一堂怎樣去趕鬼，只不過就是透過這段經文裡面告訴我們，是會有一些的 unclean 的 spirit，就是不是屬於神的那些靈呢，是會去騷擾我們。但是那些靈他們的權柄是很有限的，就是當我們以為他們很厲害的時候，他們就會嚇到我們，他們就會操縱我們，就會影響了我們。所以你看回羅馬書都是這樣說的，就是屬於神的靈同埋唔係，同埋屬肉體，雖然係咁樣，但係我哋係屬於靈嘅呢一班嘅群眾，我哋係唔需要害怕嗰啲係願意去順服邪靈嘅嗰啲嘅人。嗰啲所謂嘅願意去順服邪靈嘅人，就係佢以為嗰啲嘅邪靈嘅力量係好大，如果我唔去服佢嘅話咧，我就有禍了。在聖經裏面是給了一個新的道理給我們，告訴我們知道我們不需要怕那些邪靈。你是因為邪靈的緣故令到你啞了，令到你聾了，令到你的身體裏面有一些手你是動動不到，你不需要害怕，因為是靠耶穌基督的名，我們就可以來到去醫治到他，是令到他可以重新做人，他不需要再信服在一個的邪靈的當中。這個是個新道理來的。 是当我们以为那些乌龟很劲的时候，我们要高举他的名的时候，我们就中了他的诡计。我以前侍奉的教会就是香港那间教会，曾经有一段的时间呢，是即是有一个的问题的出现。那个问题出现就是教会请了一个的女传道，而那个的女传道呢，我们就叫她做一个非常之灵恩的一个的女传道。但是她的影响力就是搲住班年轻人，也都影响其他的同工，包括呢、就是、教会的其他的牧者。所以呢就要成日都要去赶鬼，成日都要呢是去抵挡所谓的邪灵。所以呢上 Alpha Course 我们有学过，是不是去 Alpha Course 的时候拿着一张纸，你有没有去过云大仙啊？你有没有去过关公庙啊？你有没有拿过风车啊？没什么、啊、一大个，然后要逐个逐个弃绝。本身好像都不是说很错的事，但是好像就是这些这样的邪灵，它就是操纵了我们的生活。我信了主二十年了，我还要不要做这个 notes 啊？当然要啦。邪灵好像很厉害， 在那几年里面，就似乎这间教会是成为了一间就 是充满邪灵的教会。你是牧师是怎样啊？你以为你没有邪灵吗？甚至他们说要拿着那些圣经去到教会后巷里面去烧了那些圣经。我不在那里，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是有一段时间令到间教会是反转了。其实在我们的基督教信仰里面，你看回的圣经里面所说到耶稣出现的地方，那些的乌鬼，那些的邪灵就会闪开。约翰福音说，有哪一个可以从我的手上面去拿走属于我的羊呢？是没有的，是没有人能够可以做到这件事。唯一一样邪灵可以控制我们的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心，我们愿意走过去邪灵那边，我们以为他会给到好处，我以为呢我要买这个六合彩我真的可以会中到，我就会去拜他，是以为这样而已嘛。如果我们的心，我们没有去愿意去亲近那些的邪灵，而我们的心愿意去亲近 The Holy One， 邪灵是不会在我们的身上会有进步。新的一年有什么新的道理？新的道理就是重新去校正我们到底哪一个才有权柄，哪一个才是有讲道的权柄，哪一个有赶鬼的权柄，哪一个有这个属灵的权柄，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希望我们不是只是在头脑上去认知得到，当我们要站出来，我们要去侍奉神的时候，无论我是要去教导圣经，无论我是去插花，无论我是在教里面，我在家里面，我是要去教我自己几个仔女，甚至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在我们工作上面，我要做一个大的 project， 我要去做一个的 presentation， 我不得的，我做不到的。Okay， 我不是叫我们就是很自大的样，我靠耶稣什么都做到，不是只是这么简单，而是我们知道耶稣有这一份的权柄，有这一份的能力，我们要去拿住捉住耶稣基督的手，有这一份的权柄，以致我们有信心的去面对我们的生活，去面对我们的困难，去面对我们的侍奉工作。这个是需要经历的。昔日的百姓，他们见到一个被鬼附的人被医治，他们见到神的能力，很惊讶。那就是说，以前那些宗教领袖 是做不到这些事，是直到耶稣来到之后他们才知道，哦，原来被鬼附是可以有人去医得好的，原来耶稣是做到的。新的道理是一个新的道理，是一个新的认知，让我们在将来在这个的显现期就来完结的时候，我们对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有一个新的认知，有一个新的信靠。我们同心祈祷。耶稣基督是唯有你是那一位是满有能力、满有权柄、满有恩慈、满有怜悯的神，帮助我们从心底里面有这份的相信，有这份的仰望。